好成獨女第二次， 好成獨女。 我是一物， 我是奶昔 公主，我是。 哇，抓紧时间同你一起做节目啊，公主，好唔舍得你啊！ 系啊，你哋要好珍惜呢段时间。 喂，讲下啲嘢先。其实本身咧，我谂住咧，请你睇呢个黄子华同 我嘅男神。 系啊，我真系中意男神啊嘛。 好难买。 我话俾你听，真系坚系。我嗰日咧又自己真系唔知人哋排队做咩，我心谂咁早排队，凌晨四点几又做乜嘢啊？啲 人系咪啊？ 啲男啊、女啊、啲彬彬都做咩啊？喺度开 party 啊？ 系。 跟住原来唔系咯，跟住后期我翻到公司啲人同我讲，唔系啊，我哋排队买黄子华哦。哇，唔系啊嘛，今次我错过咗咧， 定 错过咗啊？我買到黃子華嘅飛啊 ！Apple 有買到， 好多人都買唔到。我直頭上去好多 Facebook 嗰度咧，有好多 po 就話：喂，跪求唔知咩 跪求啊！ 跪求 佢哋話唔知咪鬥快撳電腦就可以唔使排。 我有撳過㗎，但係我就真係撳唔到，我放棄咗啦。我冇佢哋咁有毅力。 我有同事買到咯，但係你要瞓街咯，瞓咗兩日街咯。 我唔做呢啲嘢啦。 咁樣個 show 真係太吸引。 係佢哋， 因為佢最尾一次喎， 佢話唔會再出啊嘛， 即係呢個係非常之緊要呢個 term， 即係話最尾咁，即係又冇得睇。 同埋又話佢唔會出碟啊嘛， 係咩？ 係啊，話未必會出碟啊，所以先令到嗰件事更加緊張咯。但其實我覺得， 但應該 YouTube 應該有嘅， 點樣都有人錄影嘅，其實 我覺得係， 但係就精華咁咯，可能即係你全程有冇睇？誒係咯。 咁大家有冇睇過啲好難忘嘅 show 啊？大家？ 喂，我有啊！ 你有 你講起雖然睇唔到黃子華嘅《公公笑》啦，但我自己咧之前去睇 其他男人 啊 嘛， 係啊係啊係啊，其實唔係想睇佢啊黃子華 show， 中意想睇佢身形嘅。我去泰國玩嘅時候咧，我就睇到啲泰仔嘅身形啊，真係好赤裸裸咁嘅身形。咁啊，話説我去玩啦，遊行啦，跟住咧就買咗張飛啦，咁啊睇呢個 叫做係咪有人嬲你去睇㗎？你係咪有啲導遊咋？妹妹仔入嚟， 其實唔係嘅，佢周圍即係啲人行過聊你，哎有嘢睇啊表演啊咁樣，你好自然就立一立睇咁樣望一望，但係你唔識泰文噶嘛，咁咪見到咦 show 嚟喎，好成人喎， 咪周街咁樣隨咁叫人去， 佢哋會喺附近咁樣派單張咁樣咯，係啦，跟住就覺得哇，喺好似好正咁喎，你知泰仔咧啲身形好正噶嘛， 佢哋打泰拳 OK 嘅。 係啊，跟住我就立同個女仔講，喂，我有冇興趣有去睇男人啊？跟住我話，平時我哋睇得太多香港啦，冇睇過泰國啦，咁真實。跟住其實我好去去咁樣，即係去到咧，其實真係有啲失望曬，佢唔俾我哋攞手機，唔俾我哋攞手機啊！ 咁梗 係 啦，黐線。 呢個真係令我覺得啊，唔係啩？ 你知唔知泰國咧睇呢啲 show 同埋咧去啲夜店咧都唔俾你錄㗎？佢直頭咧有啲有啲黑社會嗰啲會走出嚟咧干預嚟㗎。 咁又唔知喎，但係已經係 幾危險下㗎。 入門口就要放低喺 locker 度咯，即係佢唔會抄你嘅，但係會俾條 locker 鎖匙你，你完咗 show 咪俾翻你咯。 咁都係一個尊重嘅，係咪？你 影 人哋 咁咧，我入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咧就好嘈啊，即係好似啲。 好似 disco 咁樣咯，係啦，嘈亂巴閉啦，同埋好昏暗嘅，即係個感覺咧。你可能第一次入去嘅時候，覺得喂呢間係即係 show 嚟㗎，個感覺好似人哋嗰啲黑市賭場咁樣咧， 好黑嘅， 好黑嘅。跟住咧又唔知點解會有啲煙啊飄出嚟咧，嗰件事係好 氣氛咁樣， 好唔舒服嘅開頭就，跟住呢個勁好似人哋啲鬥獸場咁樣咧，係一個圓形咁樣樣嘅，中間咧就係一個舞台。 咪通常啲女人多咧？ 大部分三分之二點五 嘅女人，即係嚟睇嘅係女人多， 係啦，多啊，但係本身 後生嘅多定比較大， 乜年齡都有。但係咧我就咁立眼咧，大概二十零歲嗰啲咧就佔個比率比較多嘅， 應該多啲。 亦都見過有情侶入嚟嘅，但多數都係女人嚟嘅，係啦。咁啊，跟住咩角色都有啦，女人。咁跟住咧，其實一坐低嘅時候，佢安排座位啦。咁啊，我好彩啦，我就俾人安排喺 前面 最前排嘅。咁最前排咧，咁佢一個圍住一個圈圈咁樣啦，咁啊睇啦。咁啊，起初咧就佢會有啲人出嚟同你玩遊戲，即係話即係起哄，係啦，喺度起哄啊，玩下即係互動下咁樣，等你個氣氛即係叫做放鬆咁樣 啦。 係啦係啦，咁啊去到咁上下玩到癲嘅時候咧，好送禮物嘅，佢會即係你玩遊戲嘅時候咧，佢有嘢送翻俾你嘅，送咩咧？咪 condom 嚟嘅。 跟住一個 condom 係啦，跟住收起有 condom 喎，即係可能都放完咗之後有啲咩之後嘅事發生啦。咁啊，跟住開始 show 嘅時候咧，就有啲男人啦，就一男兩個男人就出嚟咧，就表演啲叫做好似體操咁樣嘅模式嘅姿勢咯，就喺度講原來啲模仿啲同性戀 身形得唔得？ 非常得。 非常得， 即係六嚿八嚿咧，基本上個個差唔多。跟住咧，佢係一開始就有兩個男人出嚟啦，就拎住自己嘅性器官啦。 啊，拎住自己性器官。 嗯，係啊。佢出嚟嘅時候， 梗係有翻咁上下 size 先。係 啊， 係 㗎。 即係唔知喎。 好誇張！佢出嚟嘅時候咧，佢已經係 玩蛇咁樣。 個狀態咧係已經成支棍咁樣，警棍咁啊，大佬。跟住我，哇！我心諗 啲赤裸嘅全部， 赤裸嘅警棍咁樣嘅，咁樣佢就好似啲 model 行 catwalk 咁樣啦。首先就兩個一齊行出拎住支棍咁樣啦，喺度揚啦，喺度戳啦，喺度好似咁跟住似打飛機咁樣，不斷喺度亂 表演打飛機嚟。 係啦，但係佢一路行緊出嚟嘅時候，其實佢狀態已經係升起啊。跟住咧，然後咧就咁啊，擺啲好誘人嘅 pose 啊，即係顯示佢嘅強壯嘅臂彎嗰啲，好係啦，好掂咁樣啦，好 fit 咁樣。跟住咧完咗之後咧，佢就會企喺啲最前排一啲角落咁樣企喺度，任你即係望啦咁樣呼叫啦。咁啊不斷就來來回回咧，就有其他唔同高度嘅男人出嚟。又show off 佢嘅身 形啦， 係啦，跟住到後期咧就有兩個好靚嘅女人，嗰女人咧就著住啲比基尼咁樣嘅，跟住就攞住個啲鼓咧出嚟啦，跟住咧佢就現場啦，即刻就敲。 個女人都係裸露㗎， 咩啊？ 比基尼， 係啦，嗰啲皮嘅啲好嘢，好狂嘢嘅，跟住佢就拎住個鼓啦，跟住咧嗰個男人即刻用佢個羊具啦喺度敲擊啦。竟然係有拍子喎，係，即係咧，我唔知係呢個節目個效果定係咩咧，係佢係咁叭叭叭叭叭叭叭，跟住即係成件事係覺得哇，好有硬度，從聲音係聽得出裏面嗰個洋句裏面嗰個衝血嗰個程度咧，係已經係硬到一個頂點啊！ 嗯，係啦，勁喎呢個。 喂 ，Albert， 如果俾你嘅話，你會唔會覺得自卑啊？即係睇完之後覺得 我未睇過啊！呢、這個即係我睇咧，我只會係去睇fucking show 咯，即係你嗰個叫做一枝獨秀啊嘛，就 係 就係一種敲擊樂啦。咁啊即係有好多個嗰啲 音樂性啲嘅 嗰啲鼓手喺度敲擊啦。 音樂性啲嘅喜劇性啲 嘅。佢唔只有鼓手㗎，佢有咧有啲遊戲同啲客人互動咧，係譬如佢會吹咗啲氣球啦，咁佢就個氣球咧就就喺嗰、那個JJ 嗰個位置嘅，佢就會現場派一啲針俾啲女士用，即係有飲管嘅，吹支針咧，去射爆個波波佢咯。 嗯， 即係呢個我覺得非常之即係危險啊！因為我開頭以為即係假啦，咁佢喺即場示範咧，針係吉得爆氣球嘅。咁亦都咧有個有一幕咧，我覺得有少少變態，佢咧就現場即刻輕輕戒一戒。自己隻手，跟住咧係見到有血出嘅，即係佢會行埋你面前，跟住話俾你聽，嗱呢支針咧係真嘅堅嘅，佢就會戒一戒自己隻手，話俾你聽有血出嘅，跟住咧然後就吹針咯，吹落去令佢個波波爆。 揾個現場觀眾吹，咁佢有冇確定嗰個現場觀眾有冇確定佢吹緊嗰支唔係 ，係嗰支嚟㗎。佢有提，因為佢有一扎針咧，就 咩針啊？ 唔係啊，佢吹緊嗰支，吹唔係吹呢支，唔係吹嗰個男人嗰支喎。 粗幼都好大分別。 唔係啊，係嗰個女仔借啲耳，哦，我吹，跟住走咗去，跟住走咗去嗰個 model 咯。 真 係 好難 背 啊！ 喂，係咪有時冇諗過嘅咧？我真係想 成個 show 都係搞自己嘅性器官， 係啦，佢不斷係 show 好有藝術性咁樣啦，搞到 因為如果女仔嗰只咧就係咁搞嗰個陰道啦。 哦嚇！你有睇過女仔啊？ 我有睇過嘅。 佢陰道嘅搞法好少啫。 唔係吹箭咯，就係、是、即係你如果用口咧做嗰啲飲種嚟吹咧，佢就係塞入去，跟住咧用個陰道嗰個腹嘅力咧嚟到噴啲氣嚟到射爆個波咯。其實就是調翻轉嗰個角色啫嘛，即係 fucking show 就係調翻轉個角色啫嘛。因為其實女仔咧其實都好多嘢玩嘅，係啦，塞個乒乓波跟住又射個乒乓波出嚟啊！ 你打泰國咪周街都係呢啲？ 你話射乒乓波咧，嗰個男仔都有一幕係咁樣嘅，但係咧佢嗰個射乒乓波咧就用個菊花，係 啦， 佢咧就即場 叫咗菊花， 菊花 係啦，就塞落嗰個菊花位置度咧，然後咧佢就好似。放屁咁樣噴出嚟，但係好誇張啦！我見到波咧係飛彈咁 飛彈出嚟， 跟住啲人咧係即刻閃避咯，所以好驚。但係因為你塞過落嗰個位置度咧，再噴翻出嚟咧，大家都 玩 閃避 啦， 好多嘅。如果你未睇過咧，其實就開下眼界，我覺得都不足為奇嘅。咁因為我都曾經聽過有一個帶團嘅朋友咧講過一單嘢咧，就好好笑嘅。 咁咧就話都係去參加呢、這個泰國團啦。咁、佢就都係成家人去啦。咁啊見其中咧有歌團裏邊咧有一對新婚夫婦。係啦，咁就佢哋又睇《Fucking Show》啦。咁就去到咁跟住咧就又係嗰個台表演者咧就塞個乒乓波喺嗰、那個即係女仔嚟嘅，塞落嗰、那個妹妹度，咁啊噴出嚟啦。咁啊跟住。那個男仔真係話，即係嗰新婚夫婦其中嗰個男仔就揾口去接。 哇！好嘔心啊！ 咁跟住，咁跟住咧就咁跟住完咗個 fucking show 之後咧，就本來都唔知嘅，翻到去酒店咧聽到好嘈，隔離嗰間房好嘈，喺度嗌交。原來佢哋兩個，跟住到第二日咧就 吞咗。 唔係，因為你個男仔雖然去睇啫，你乜做到咁出面？咁嗰、那個擺明都叫做係你嘅新婚嘅老婆嚟噶嘛，係咪啊？你搞到咁樣，咁跟住就。到第二日食早餐嘅時候咧，就話見到成團人咧，尤其是嗰兩個咧就口黑面黑啫。 哦，你明顯嘅。 喂，就想問下 ，fucking show 即係女貨女，即係女仔嗰個，即係專係女仔㗎？ 佢表演嘅咧就專俾男性嘅角度去睇嘅，就嗰、那個比較多啲。 哦，即係你個叫 fucking show， 我嗰陣一枝獨秀，係 啦， 就俾女仔睇嘅男嘅 show， 俾女仔睇呢個男性嘅身體。就多啲嘅， 哦，係啦，因為我又冇遇到呢個 fucking show， 但你頭先話我哋 佢見你係女仔咧，咁佢就會推介你睇一枝獨秀多嘅，其實， 哦， 係 啦， 咁當然如果你 附近 嘅 我係 啦，咁如果你特別要求就話我一定要睇女仔嗰邊嘅，咁梗係 OK 啦，你俾錢啫嘛，梗係冇問題， 都係。跟住同埋，我覺得佢有一幕咧，又係好犀利咧。佢係模仿啲同性戀者係點樣交配咧， 抱起佢咁樣啊嘛。 但 係 其實我嗰幕係好嘔心嘅，即係你諗下兩個男人喺度搞緊咧，跟住又喺度轉咧，哇！即係咧，你諗下一個男人企喺度就捧住另一個男人條腰， 即係你，即係我睇即係我聽過有個帶團嗰朋友咧話咧話，其實我帶團咧如果你啲人話要睇一枝獨秀咧，都好難， 好重口味， 好重口味，因為咧。你心里面想到的那些平时那些交配姿势呢是一男一女才做到，但他竟然两个男人都做到 不是啊， 可以咬轉，其实可以咬后啊又得 的。我见到一幕呢，我觉得完全是像是人家那些雜耍咁樣，我見到個男人企喺度啦，攞住 咁高嘅遠度，即係 佢好高啊，你估佢唔到啊！但你話佢哋係咪娘娘腔嗰啲樣又唔係嘅喎？我見到男人係直情抽住個男人條腰啦，跟住喺度戳啦，就用佢個位插個菊花啦。我諗啊，俾人戳緊嗰個咧，咁啊佢個口咧就同緊另一個男人口交啦，跟然後嗰兩隻手咧，嗰兩隻手就同時地幫兩個男人一齊 戳緊 啦。 咁你唔可以俾自己有得閒嘅。 唔係佢，如果唔係佢點會上到台做呢個表演 咧？ 即係呢件事係哇！啲人喺極下嚟喎， 好勁啊！ 即係你嗱頭先阿奶色咁樣形容咧，就類似係早年咧印度咧咪有啲表演係好犀利嘅，喺一架單車喺一架電單車上面可以搭好多個人 咁樣。係類似係咁樣咯，好誇張啲。 塞曬落去個電單車上。 總之你有窿嘅位置你都可以放入去咯，跟住咧然後咧仲要 鼻窿嗰啲。兩個鼻窿 好啦，誇張啲啊！好，今次我好嘔心啊！呢件事真係好核突啊！呢件事 即係女仔都覺得核突。 即係通常你會覺得係，譬如 搞到你有少少個陰影。 群交嘅時候你就會覺得哇好性感啊！可能一個女仔就 呢啲嘢好難用藝術角度去睇㗎， 係咯，即係我完全想象唔到。跟住然後即係喺度錯，佢係冇得閒過，佢哋無論。佢個唔喐得嘅器官啦，同埋喐得嘅器官咧，都喺度冇停過。跟住成日流眼瞓發聲，哇！啲燈又閃下閃下，跟住佢哋又有聲音嘅喎。 喂，有冇人頂唔順嘔啊？ 哇！跟住就， 我真係要出一出去，啲心臟負荷唔到啊！ 所以咧，呢個係好少男性睇咯。但我見到有啲男，即係嗰啲情侶睇嘅時候咧。跟住佢哋互望嗰眼神咧，就覺得哇！你平時都冇咁勁嘅老公，覺得女朋友 好亂試啊，嘔啦，即係扭親啊！ 真係受傷㗎，黐線！ 好誇張真係， 呢啲 真係勁犀利啊！ 咁你走，咁你到最尾走嘅時候，啲觀眾係係咪都？是意猶未盡啦，定係覺得哇飽曬啦，夠啦咁樣咧？ 我見到一啲男仔嘅表情咧就嚇頂唔順，頂唔順咁啦。但係有啲女仔咧就 覺得好興 奮嘅，好 high 嘅。 係女遊客多喎，通常呢啲 係因為新鮮啊。我試過見到係有最奇怪係一個鬼妹啦，跟住咧完咗 show 之後啦。佢咧就原來咧，佢有個你俾錢啊，即係你俾錢買嘢飲啦，話你就可以同佢哋一起合照啊，咁樣咯。 就是你冇俾錢去買嘢飲咧，就冇得同佢哋合照啊。即係，但我哋都有，我有被邀請上去咧，度摸佢個身。 咁摸到啊？ 咩啊？ 你敢唔敢摸？ 我開頭拒絕嘅，但係佢就係咁話啊嚟啦，小姐嚟啦。跟住咧，我喺群眾嘅壓力之下咧，我就上到頭上面。係啦，但我覺得 咁啊含咗兩嘢。 我堅係冇含嘅， 望到佢個口咯，留意佢個口，跟住集中啲注意力。 我真係有摸佢個下體嘅，跟住覺得個感覺都好灼熱喎，咁樣 灼熱， 好灼熱同埋真係勁硬咯，係硬過程都覺得。喂，是不是假的呢？是不是假的呢？但是其實 膠來的， 但是連接著身體，他說哇，為什麼會這麼奇怪呢？為什麼可以這麼硬的呢？然後我後期呢就回到香港啦，有看回啦， 他們有茶嘢 下去，他們有茶嘢，還有有食藥的，原來 食藥和茶嘢一定要的， 好像是 AV 男那樣而已， 是吧？就是他比 AV 男應該更加誇張，是 啦，因為你要上得台呢，其實就好像什麼呢，就好像他們呢打泰拳啊，他們練那對腳呢，都硬到常人你是沒辦法想像為什麼他們的腳硬到這樣，可以一腳踢斷棵樹的，真的可以硬到，即是他即長年累月由小時候已經 練那個手腳嘛，是啊， 所以他們那個位置是有茶的，應該 所以就是灼熱咯， 你感覺到灼熱 是很熱的，是那種熱是不尋常，不是說 你搞完之後那種興奮狀態，那種充血的熱，他那種是我哋平時嗰啲搞嘢係暖流，係暖噶嘛，佢嗰啲係熱噶咯，跟住哇嚇有少少辣手咁樣，跟住心唔係喎，真係幾硬噶喎。 查翻啲湯房， 我都話可以聽到嗰個敲擊嗰時候個聲音咧，你即係感覺咧，你合埋隻眼，你唔睇任何嘢， 好似鐵枝咁樣。 你真係似係一個木棍咧喺度敲個鼓，嗰種硬嗰程度係咁誇張。 真係好犀利，癲癲真 係。係啊，咁 第一睇嘢啲我。 一成錢 幾多錢計翻香港嗰個係560蚊港幣 一個人 560蚊啊， 都算係貴㗎， 算貴，要睇泰國嚟講算貴 嘅， 計翻港幣560蚊喎，唔係嗰個泰銖喎，一個鐘頭咯， 好少咋？ 因為其實真係呢個係賺，其實係賺外國人錢啫嘛，呢個 賺遊客錢， 所以係啦，所以就嗰個價位去到500幾蚊咯。 同埋佢個吸引度係除咗佢身材，佢嗱腹肌，我當佢個 JJ 咧係可能搽嘢令到佢誇張咗啦，但係佢啲腹肌啊，佢個樣咧係年輕嘅， 堅練嘅， 真係有咁多腹肌係靚同埋靚仔嘅，好後生嘅。 咁啊，應該都揀過挑選過， 挑選過佢高度差唔多噶， 上得台都係 個個都我諗都有成1.8米或以上啊，好誇張。總之就好 fit 咯，係啊。 好啦，我哋要下一節再傾啦。 係咩？阿豪咧， 你講到咁興真係。